再请听金韵贵演唱的二度梅。 两根不安逸

人。 最后是金韵贵演唱的《红楼梦》。 子香，你妈把你嫁的云上的天，我的妹 下次把我 发自我的心里，借阴差可有灵啊念，可能够借梦里想安静，见妹妹见地府你可上岸边，谢妹儿为我一个